在上一节里，我们提到，由于人口的激增和这个社会结构的超级复杂，我们在很多时候啊，已经没有能力去理解一个复杂的一个社会组织中的这样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一定要涉及到因果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因果关系在一个复杂的结构中变得无比的复杂啊，很难说清楚。几个人之间的这个恩怨情仇是比较好理解的，但是民族和民族之间呢？国家和国家之间呢？这个就太困难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能简单的采取一种所谓立场鲜明的这样一个方式啊，比如说啊，我是中国人，那么我就永远站在中国人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群体利益的角度啊，去理解这个世界，那么别的民族来进攻我，那就叫侵略啊，我进攻别的民族，那就叫开疆扩土、播撒文明啊。但是很显然，这种理解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啊，都会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你如果这样推下去的话，如果我们的亲人，啊，我们自己的家人去偷盗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给他们一个，基于立场的一个好的道德判断啊，因为他的这个偷盗行为是为了这个家庭嘛，啊，这个显然和我们日常的实践就，没有办法统一了。那如果我们还要追求一种逻辑自洽的这样一个。这样一种想法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让我们看看我们习惯采用的几种方式啊。尤尔赫拉利在这里为我们例举了四种。第一种方式呢，叫将问题简单化。我们智人嘛，这个大脑也只能理解一些简单的问题啊，复杂的话，我们经常会把我们绕晕啊。那么，我们把问题简单化就是一种趋势。比如说，你如何去理解叙利亚战争？那么，简单化的理解呢？你可以就简单的想象一下，这个阿萨德政权他是一个人，叛军他是另一个人，这两个人中间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对吧？那么这个就足够简单了。这个也是我们小时候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但成年人呢，从群体上来讲，我们其实还是很多人在采用这样的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它是通过具体的人物的一个经历来理解。我们不用把大的事情简单化，而我们实际上挑选了这个大的历史事件中的一个简单对象去理解，也就是比如说单个的小人物的经历。去理解，来做这个道德判断，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如果你用这个统计数据和客观理性的方式去向公众解释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一个大规模的冲突的复杂性，那么公众呢不会有太大的反应。这个不是说说而已，这个是确实有这个严肃的科学论证的。后面我会提到，但是如果你用一个具体的人的故事啊，一个具体的人在这场冲突中的不幸遭遇来讲述你的故事的话，那么你会得到比较强烈的公众反响，人们就对你的这个故事有兴趣了。所以几乎所有的这个战争小说啊，都会大篇幅的描写某一个具体的小人物在其中的遭遇啊，不会完全去写那些将军们的谋略啊。因为这些聪明的作家们，他甚至是本能的就明白，这只有具体化的某个个人的遭遇啊，才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在欧美啊，有很多这样的慈善机构，比如说他们要募捐款项来帮助，比如说非洲的穷人，他们不会给你统计数据，那个太干燥了，那没有意思的。但是他们会给你一个具体的、非常可怜的非洲孩子的影像，或者是讲述他的故事。 这样他就能募捐到钱。这个甚至是有实验依据的啊，这个实验很有意思啊。实验者给被实验者看两组广告，一组广告呢仅仅是一个可怜的非洲女孩的故事，而另一则广告呢则在这个故事外还添加了一些统计数据啊。啊哈，猜一猜结果怎么样？结果是添加了统计数据的更为客观更为全面报道这个故事的广告反而使得捐款数额减少。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的实验是这样啊，给一部分受试者就是接受实验的人啊，看这个一个生病的孩子的故事，另一部分受试者呢则看8个生病孩子的故事。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看一个生病孩子的故事的这个组募捐得到的钱更多。这个两个实验呢很好的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大脑结构啊还是比较原始的，还是原始的洞穴人的大脑结构。这种大脑结构使得我们对具体的事物产生的情感反应要远大于我们对理性的统计数据啊所产生的这样的情感反应。而我们的决定呢，是否捐款这样的决定呢，又大多数时候是建立在情感反应上而不是理性思考上。所以这个第二种做道德判断或者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呢，就是实际上也是简单化，就是说他不去考虑他的全局而采用某一个具体的事例，那么某一个具体的个案去理解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反而更容易。第三种方式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简化方式但是和前两种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阴谋论我们比较难以回答诸如比如说全球化经济是不是好这一类比较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太复杂而难以获得答案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复杂的全球化经济归结于有那么几个人在操纵世界嘛，那就容易判断多了，所以我们就有了大量的阴谋论最有名的就比如说那个人叫宋鸿兵，对吧？他写了一本这个货币战争货币战争这个论调其实在西方有很多阴谋论是不绝于耳。在货币战争这本书里呢，他就说世界上有一个叫 Rothschild 这样一个犹太的阴谋集团他在控制世界的金融，控制世界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控制世界大战还有一个叫共济会的这样一个组织实际上共济会在西方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组织，并没有多少人除了这个阴谋论者给他们过多的关注他就是一个自认为是精英的这些人的一个有点像一个论坛一样的这样一个组织英语叫 Freemasonry 认为这个共济会呢它就控制了世界上大多数的精英因此世界的演变其实也是由这个共济会操纵的实际上这些看法都严重的低估了世界的复杂性。今天世界的复杂程度对我们普通人认识世界都是一个挑战，要想操控这个世界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一个亿万富翁也好这个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精英也好甚至是美国的 CIA 这个美国的总统共济会或者是哪一个这个神秘组织他能够认识到这个世界就不错了。他能够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就不错了，更谈不上说操控这个世界。那么以上的这个三种方式呢，实际上都是采用了一种简单化 来把复杂的人类社会简化成我们智人可以理解的那种模式。第四种方式，这个和前三种又不太一样，我管它叫这个削足适履的这样一个方式。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先构建一个理论然后将这个理论呢神圣化。我们说这个理论就是真理，你别问为什么是真理，它就是真理。然后用这个理论的模式去套我们看到的一切的事实，甚至有的时候修改那些事实以适应我们的理论。这种现象其实很多，比如说宗教，比如说某些政治理论，都是这种模式。按照圣经你圣经你把它读完，你挨个去做加法数学人类大概只有6000多年的历史，但是没有关系虔诚的教徒他就是相信人类就是只有6000年的历史。你说我挖出来的这个化石测定下来有上万年的历史，你怎么解释啊？没有问题，那些化石是魔鬼埋下去故意误导我们人类的你只要把这些事实经过一定的削足适履来填进我们的这个理论框架里就可以。政治上按照马克思主义，人类的历史前进是有明确的方向的，必须要经历什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你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奴隶社会怎么办呢？没关系，你可以修改历史。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理论，有了这些这个信念式的真理级别的这些理论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得非常容易解释了。那么这些带有信仰色彩的这些解释方式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呢？它实际上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确定性。我们太需要这个确定性了，因为作为我们人这种生物如果找不到答案的话，如果失去了确定性的话，会让我们大多数人会感到焦虑不安，或者是麻木不仁，我就根本就不去管这个事儿了，对吧？但是往往发生的情况是，你一旦认定了这个理论，一旦有了这个确定性之后，你也同时失去了质疑这个理论的能力，它就变成了一个绝对真理。一个绝对真理的特点是什么？它是静止的，它不会改变的。因为它已经是绝对真理了嘛，你不可能说它某个部分是错的，然后我进行修正，那叫修正主义那不能进行修正的。所以它一定是一个静止的。宗教信仰是这样圣经你虽然可以修改它的理解方式，但是那本书什么时候修改过？谁敢说圣经的某一个部分、某一些段落是记载错误的？谁敢？没有任何人敢。那么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国家也是这样，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报纸上登出来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什么什么地方是错的，我们进行修正，可能吗？不可能，因为他们是绝对真理。但实际的情况呢，是这些理论给你提供了某种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呢让你觉得安心我终于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的前进方向是什么了。那么这种确定性确实能让人感到安心，但实际上并不保证说给你提供的是真相，这也导致了人类的很多悲剧的产生。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如何保证它的公正性呢？你连它是真相，是不是真相都不能保证，又如何能保证其公正性呢？好，说了这四种方法，下面的问题是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继续相信自由主义的观念吗？我们应该相信投票能够带来公正，或者市场能够带来公正吗？或者反过来，我们应该回归集体主义， 用集体的力量去锻造这样一个真实和公正。其实说到这种集体力量去锻造真实啊，其实人类历史上我们基本上都是怎么做的。一个社区，一个特定的人类群体，那它都有一个群体共识，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公正啊。比如说欧洲文明啊，很重视商业，那么在商业往来上面呢，要必须建立在这个诚信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所以欧洲文化里面就特别注重一个人的信用。再举例，欧洲大陆呢，它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这样一个大陆，那么连接各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基督教信仰，所以不信仰上帝啊，在欧洲就形成了一个。就成了一个天然的道德缺陷。你在这个古代啊，你和欧洲人讲，你说我不信上帝，那就好像你在中国也是古代啊，你跟所有人讲，我就不孝敬父母，你天然就是罪过，没有人去追究为什么不信仰上帝是罪过，没有人去追究为什么不孝敬父母就是罪过，但是这就形成了一种共识。你只要在欧洲说你不信仰上帝，你只要在中国说你不孝敬父母，那你天然就是有罪的。这个背后其实都是有功利的原因的。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信仰上帝啊，它实际上在欧洲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维系各民族关系的纽带，直到近代有了更好的这个商业啊，这个贸易啊，这些往来的这样的一个纽带之前，宗教是最好的处理各民族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纽带。那么所以啊，这个信仰上帝就变成了非常重要，变成一种我们判断善恶的这样一个公认的标准。那么中国呢也是一样，就是农耕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方式啊，要求我们必须以这个家庭啊，甚至是家族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集体耕作，这样可以共享农具和牲畜嘛。所以在中国产生的文化就非常强调家庭内的关系的调节和确定。那么不孝顺父母，当然你就在打破这种格局，对吧？那么自然就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在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像中国这样发明那么复杂的亲属关系的称谓。母亲这边呢叫表，父亲那边呢叫堂啊，然后如何去分这个辈分啊，叔表亲、堂表亲啊，这个不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做过深入研究的，即使是中国人有的时候都会搞得晕头转向啊。但是呢，在中国文化里面呢，适当的处理家族内的关系是公正这个观念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从群体公认价值观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哎，也可以，我们就公认或者是共同接受一个我们都能够接受的在历史中形成的这样一个共识作为这个公正的标准，不就可以了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麻烦呢，如前面讲的都是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至今没有发明出一个全球人类都接受的基于全球人类这样一个大社区的这样一个公正的标准。我们现在其实依然是一个从国际上来讲依然是一个丛林社会，我们依然以自己的族群为优先考虑，美国优先、中国优先都一样，这种情况下就无法诞生一个群体人类都能够接受的、一个人类作为整体都能接受的公正的标准。普世价值算吗？算，但是呢，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接受普世价值。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诚实的承认，我们试图去认识真相，我们试图去寻找公正，我们试图去寻找正义，但是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承认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被叫做后真相时代的 时代呢？啊，我们做一个解释，什么叫后真相时代？就是这个词儿是2016年，在牛津的英语词典里被选出的叫年度词汇，后真相 （post truth）。在2016年，这个词的使用量，应该是突增了200倍，因为在2016年呢，发生了两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儿，一个是美国的总统选举，他竟然选出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也没有个人魅力，也缺乏个人操守的这样一个地产商做总统。第二件事情呢，是英国去留欧盟的这个公投事件。所谓后真相 （post truth） 是指的呢，忽略真相，不顾事实啊。以前大家说事实胜于雄辩，后真相时代是雄辩胜于事实，意见重于事实，立场决定事实。人们更进一步的把情感和感觉放在首位啊，证据、事实和真理沦为次要，甚至是毫不重要。政治人物说谎不再是为了瞒骗群众，而是为了巩固目标群众的偏见，换取共鸣和支持。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政治选举，在政治选举中间呢，政客可以把一些公众已经有的一些偏见，那比如说美国为什么会工作职位流失呢？啊，是因为中国啊。那其实你稍微懂一点政治，稍微懂一点经济学都知道，它就是一个新技术取代旧劳力的一个自然过程。中国在其中有一点影响，但绝对不是主要影响。啊，美国的犯罪率为什么呢？啊，是因为移民，是因为非法移民。其实根本不是，你只要会看统计数据的话，根本不是，移民不是一个这个主要的原因，但是这不重要。政客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和选票他就去鼓动甚至是鼓励公众的这些偏见。另一方面呢，主流媒体它也有自己的政治偏见，从而导致民众甚至是政治人物不再信任媒体，不再信任传统媒体的报道，转而推特治国。推特治国，大家仔细想一想，这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你把一个国家的信用全部压在总统一个人的身上，总统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你再碰到一个像川普这样，满嘴跑火车的这样一个总统的话，那么真相就被掩盖得非常厉害，这就造成，所谓就是后真相政治的出现。好，这一章内容就基本到这里。那么下一个章节呢，我们就正式的要进入这个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好，谢谢大家收听。